是童话故事，又教堂又寂寞，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醒着来就起个大早，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叫我错，原来我只想要你陪，就装了进入我的眼，就算这什么你都记得，我的心愿你知道，就再次等到这真愿，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度那个我站到这里跟陪伴街上的你美，原来我只想要你陪，就装了进入我的眼，就算这什么你都记得，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重点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伊斯坦堡》过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谷谷演唱的《为爱而爱》。 对，我也是坏，无心伤害，自以为无害，乖，面子作怪，冷漠盾牌，冷酷当王牌，不明不白，不求谁明白，不在乎的倔强，管谁气急败坏，是非黑白，谁能主宰？依赖，我为爱。 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亲爱的你，从不掉眼泪，是谁让你如此伤心？坚强的你，应该要看清，恋情结束就该放弃，你只需要再次重新出发。是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全世界大又小，两个人刚好。不怕来得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太急太快，爱要用心跳。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给很少，多愁善感的好像，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哦哦，想很多，追不上，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做过的事儿，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读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你的言行举止。不要认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经历仍潜在你的内心和记忆深处，不由地形成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以及影响你终生。来听到的是谢伟玲演唱的《放逐爱情》。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寂寞，虽然你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却轻轻对我说，我只是普通的朋友，爱的感觉不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想不通，我知道自己没有错，爱你的心忘了上锁，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你对我一点不在乎，我还是爱得不认输，对你的爱我选择了认不。在寒冷的天气去学习，暧昧不行不是甜蜜，不再为所谓的不公平，静静的离去，静静的闭上眼睛。 所谓的不公平，静静

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是否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也许现在你很累，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是为何而出发，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也许每一个人要走过很多的路，经历过生命当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之后，才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慧敏的爱我所爱。 打开心中的窗，阳光和雨洒向我，日子不再毫无悲喜，没有日升日落，平淡的生活，曾经告诉自己不随意做梦，也许是怕失落，也许是怕伤痛，不想等待什么样的结果，朝来暮去，简单的生活，总是看出自己不轻易犯错，不为谁做承诺，不为谁做停留，唱歌孤单的滋味。如果能明白，如果能重来，如果能改变，如果能遇见，不再浪费这时间，不再留一个遗憾。我想好好爱一遍，我想好好唱一回，就算一切会有痛，会有泪，难永远爱我所爱，永不悔。不随意做梦，也许是怕失落，也许是怕伤痛，不想等待什么样的结果，朝来暮去，简单的生活，总是看出自己不轻易犯错，不为谁做承诺，不为谁做停留，唱歌孤单的滋味。如果能明白，重来，如果能改变，如果能遇见，不再浪费这时间，不再留一个遗憾。我想好好爱一遍，我想好好唱 蔡健雅有一首歌叫做好无聊，有点钦佩他的创作力啊，连无聊都可以拿过来当做材料，足见他的创作触觉的一个敏锐。他的歌鉴于生活和虚幻之间，尤其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一次网恋，给了作品源源不断的新鲜的血液。虽然爱静止了，记忆会随时光流转，别人传唱的是我们的永恒。 忽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力谈着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 是联名实业有限公司成聘一线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65。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和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 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有爱听友，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站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不一个。 湿的泪，为你湿的泪，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那个地方，在一转身的时候没有错过。永邦，为你湿的泪。 你将雪纳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你惨惨的泪水会成为你湿流云，深沉你的回忆竟是繁华美丽，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 息，在一刻我刺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死的泪，想留你一岁，说到感情有点崩了转换，不忍太绝对。为你死的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 Oh, so your wounds they show, I know you have never felt.Oh no. But hold on, head up, be strong. Oh, hold on until you hear them come. Here they come, oh,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back or not.Anything, begging now for one more day.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time to tell her everything. Ask her for the strength to stay. Why? Oh.

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如泉，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爱快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想早起用眼睛来反射，第一次电流交换速度，想早起用微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 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温岚热浪，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关喆有我在。 当初遇见你，我的心就着了迷，思念来袭不讲道理，当所有经历打磨掉这感情，平淡也能刻骨铭心，寻寻觅觅人潮中寻你好不容易，我只想用一朝一夕和你交换不离不弃，风风雨雨生活难免会泛起风浪会艰辛，只要我的身边一直有你，痛就不值一提，你要相信有我在，会把那些伤害都挡在我身外，纵然岁月长出青苔，命运会左右摇摆，回过头我一直都在。当我们老去，很多事会想不起，那时我只会想着你。当我们老去，就算爱情不见踪影，我依然在你世界里守护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情书不包邮》，这首歌是后弦在2014年9月发行的第6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后弦呢，总共收录了2012年8月到2014年8月发布的9首单曲。 Oh baby， 情书不包邮，情浓一朝中，开门就说的爱带你去环游。情书不包邮，只要你心动，就跟我带着爱情去战斗。 期待无力发呆难受，不如骑车去，最速就走。 才是我最头疼，决心结束这段单人旅程。 Oh baby 情书不保留，承诺已敲钟，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哦、情书不保留，我只要你心动，交给我陪着爱情去战斗。写信手一封，心情很激动，转身了一起相逢，目光互相热衷，剧烈的游走，恋爱的虚空，古老的地图打开每一笔无非你点击有粉丝是一块钱，小天不抱有我情，白色世界的家说明无必要看清，因为爱的承诺当中一次前行。 难道这爱情给你是说恋爱的真相只有一个，到底是个男性菠萝还是我最头疼，小心结束这段单人旅程。 Oh baby 情书不保留，承诺已敲钟，开门有座的爱带你去朋友、哦、情书不保留，我只要你心动，交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 Oh baby 情书不保留，承诺已敲钟，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哦、情书不保留，我只要你心动，交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 之美修气质家用，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事31590000。云山云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好独享，新年旺！我谨代表河北雨水彩丰杰克四 S 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笑一笑，十年少，一年到，乐逍遥。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岁岁有欢颜。 陈香会馆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三